the cue， 这一首歌来自 Lady Gaga，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今天是周四了，来听新歌吧。刚刚这首歌就是之前的 Lady Gaga 在科切拉音乐节的时候空降去表演的这一首单曲，刚刚发布就是席卷各大榜单，简直就是土榜啊。而歌曲的名字呢，就是一种治愈的意思，整首歌的旋律是朗朗上口的，而歌词却有一些伤感的曲风，回归到它的电子了，也是非常流行的时下的这样一种风格。听歌的时候可以在两个地方找到我，新浪微博中搜索音乐随心听986，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都可以把听到歌时候的一些感受发送过来。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新晋的歌后林忆莲，约上一次的那张专辑《盖亚》已经阔别四年了，而这一次呢，它是出新歌了，所以说很多歌迷可以庆祝一下了。这次这首新歌呢，是电影《记忆大师》的一个主题曲。这部电影是由陈正道去执导的，一部有关于未来世界、关于记忆重载的这样一种悬疑烧脑的故事，层层的谜题去挑战一种心跳的感觉。而这种刻意营造的神秘氛围，这种氛围呢，在歌中也有所体现。这首歌就是来自林忆莲的《我不能忘记你》。 我和你的过往，要用什么交换？难道怀疑就可以推翻？我们都受过伤，那是勋章，痛淡灿烂。被遗落的时光，被废弃的答案，心是无人之地的沧桑。被讪笑的不堪，重重不甘，来回碰撞。你不说难，我不怕难，我不能忘记你，不放心的是你。 你是我的证据。 现在才是开始。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放下刀与枪，卸下华丽武装，看过风光，经过沧桑又何妨？那谁没受过伤，只有疤痕不能忘，为什么过往无悔人生这一趟？一身花盖都是枷锁，吹不开也挣不脱，谁能听到藏着内心的脆弱？生命像泡沫，握不住一碰就破，谁知道藏着背后多寂寞？问世间谁是唱歌，问号角为谁而歌？ 强者背后的寂寞和脆弱，说穿了其实也是一身华盖都是枷锁。这是来自谭咏麟和谭维维的谭谭合作哈，这是谭校长发布的新专辑当中他和谭维维进行合作的一首非常有浓厚民族色彩的作品。他是以一个长辈和过来人的身份去领唱，后期我们听到谭维维的歌声加入，整个画面就不一样了， 和他的浓厚的低沉的声音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歌曲的中段呢，氛围是达到了一个高峰，形成了一个强者背后辽阔壮丽的画面。但是卸下华丽的衣裳，做回自己，我就是我，不难发现有一些伤口的痕迹依然存在。继续来听歌，今天是周四，来听新歌哈，可以在两个地方找到我，新浪微博中搜索音乐随心听986，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 986，都可以把自己想听的歌或者想说的话发送过来。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歌神张学友和谭咏麟两个人的合作，同样是校长去创作的歌曲啊，这次是和张学友进行演绎了，唱了一种静心的境界。歌曲的开头会有一段流水去引进一种山水花草的无涯世界，这种感觉像人生只是一个微尘的一种禅意的境界。来自张学友和谭咏麟的这种演绎，观 白头，牵挂了我。 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Rihanna 的这一首 Pose 是和 Farthest Moment 合作进行 Remix 版本，这次呢他也是邀请了很多的知名制作人为他的新专辑 Pose 来进行混音。远东韵律呢，就是刚刚我们说的 Farthest Moment， 他们是一个来自美国加州洛杉矶的亚裔的电音嘻哈说唱乐团，也是首个美国主流唱片公司签约的亚裔嘻哈团体。而团体的所有的成员呢，都是美籍的亚裔，来自日本、中国、韩国还有菲律宾的朋友们。接下来听新歌，听听这一首歌。这首歌，哇塞，之前是卖了一个大关子啊！最开始呢是张宇和黄小虎两个人一个勇敢说再见 MV 的预告片出来了，但是消音版本，很多人也被跳足了胃口。到底两个人要唱什么样的歌曲？毕竟两个大烟嗓凑在一起，总让人觉得会出来一些不一样的火花。那不久之前呢，也是他们两个首度合作，当时是发布了预告片，引起了很多歌迷的猜测，但这次是真的发布了这个 MV， 大家发现竟然是一首广告歌曲。 因为之前大家说这勇敢说再见又是张宇去发声，会不会是说他在娱乐圈玩嗨了之后想要告别音乐圈呢？结果发现并不是这样。和灵魂歌后黄小琥一起合作，还有金志文去作曲，这样的阵容可以说是非常的厉害了。而这次呢，他们是为某品牌的油烟机去定制了这样一个广告曲，两个人也说这个勇敢面对油烟造成的烟嗓，我们要坚决说再见，这感觉有一点瞎呀。不管怎么样，还是来听歌吧，这个歌还是不错的，来自张宇和黄小琥的《勇敢说再见》。 独自晚餐，咀嚼着过往，思绪跌跌又撞撞。没有爱的拥抱，让心慢慢消耗。你无心陪伴，是我无说的伤。是什么让我们变成这样？宁愿不放，也许因为习惯。离开了也许才记得相遇前最美的模样， 看着早餐想起你模样，记忆又拍打着窗，熟悉的气息风也无法吹散，你给的酸涩在眼眶流。这段情缘本早就该散场，不会时光会磨平创伤，离开了也许才知相遇前最美的模样。不如再见不再有沙哑的嗓，诉说你曾经无心给我的伤， 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staying up late and I'm planning my escape, 'cause I know I can't stay. In my veins I got the feeling like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more, I've never been so sure. All night and day I dream of a place. Though they try to slow me down, I can tune them out. Carol 为位居这个嘻哈少年梦创作的 The Other Side， 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今天是周四，来听新歌，可以在两个地方找到我：新浪微博中搜索音乐随心听986，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V 986，都可以把自己想听的歌或者想说的话发送过来。哎呀，刚刚说到 Alessia Cara， 她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女生，96年出生。而且我刚刚听到他的歌声是有特点的，可以去吸引人的这样一种声音。之前他也为动画电影《海洋奇缘》去献唱了片尾曲《How Far I'll Go》，所以是非常看好的一个，也不算小鲜肉哈，他应该不是小鲜肉，一个小女孩，看好她的发展前途。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呢来自英国的一个男子独立乐队 The Vamps， 而他们之前发布了很多单曲，都在 YouTube 上面发布的。而且很多翻唱也是为人所熟知，之前的那张专辑是在2013年发布的 Can We Dance， 当时是受到了大家的特别的欢迎，所以在英国的这个单曲榜单上排到第二位。而这一首 All Night 其实已经发布过了，但这次加入了女声的元素，听起来有一些不一样，来听听吧。 Since you came around, I can't know. 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来自周子然的一首《格格不入》，讲的是一种面对网络的霸凌，他的态度就是用爱去回应这个世界。我在听之前也没有想到这首歌是这样的一种风格哈，和他之前的小清新的曲风有很大的突破了，也是制作人安小南为他量身打造的这种电子流行的曲风。说实在的，我还是喜欢之前的那种唱法。接下来听歌，听听这一首歌是《诛仙青云志二》的一个真爱概念曲，来自毛泽少的《伤心花》。而这首歌呢，也是作为电视剧中男女主人公感情发展的重要连结，记录了观众对于剧中人物的思念。这首歌来听一下吧。 着幸福泪，我愿深埋你的美，让爱长眠我心扉。等伤心开出一朵花，等心中的雨落下，思念长出了白发，用你的微笑来换我的傻。等伤心开出一朵花，心中的炽热，你的天涯。如果天真有罪，我愿为爱化成灰，承受一天空的泪。如果真心负累，我愿深埋你的美，让爱长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多少年以 见窗子里你变老的模样，你的眼睛泪汪汪，还要穿那件花衣裳，你的眼睛泪汪汪。多少年以来，还有多少年，你的眼睛泪汪汪，想要穿那件花衣裳，你的眼睛 是熟悉低沉的陈鸿宇的声音，他和冯翔的一个合作，这一次带来的是这一首《窗》，也是《众乐记三众生起舞》当中精选的一首歌曲。众生起舞就是说每个人的声音都是有不同的色彩，在这个舞台上每个人都有独特的魅力，带来一种未知的惊喜。接下来这首歌呢，依然是来自《众乐记》的这个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来自刘爽的这一首《高米变难》，好像听到了大兴当地的这个气息哈，感受一下吧。 可是靠你点难， 我想你， 这一首来自刘爽的高米电男，褪去冗杂，去沉淀自我。看看时间，要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安子与九妹的《南海少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晃晃悠悠每一天，漫无目的踩着沙滩变来变去的海面，追着太阳跟着月亮，终于盼到这一天。你们世界，你们终于出现，来到我身边。海平面的那条线接通了梦的边缘，牵引你我的世界。我心中有团火，想温暖你心窝。 许我就习惯带一点点拉撒，也不会有心思去讨论罪恶感。时间每天都在转，怎么有时间去感伤？生命一步步成长。 北京时间